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 未？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偏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忍得住啦！祝 过嚟，祝过嚟。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翻嚟第二节，咁啊讲啲 update 啲啦，即系第一节讲一啲 background 啲嘅嘢，咪讲翻个市啦，咁啊上翻落翻去21,200啦，咁啊会唔会再跌咧？咁我都唔系好 care 噶啦。 我睇系 两只脚嚟嘅，21,200，即系试埋呢个位咧。如果企得稳咧，就真系两只脚嘅。 嗯， 吓两只脚真系好稳阵啦，咁讲啦，吓三只脚当然最好啦。 嗯， 四只脚喺同一个位，当然冇得跌添啦。 吓， 咁啊，而家做咗第二只脚，咁啊，第二只脚会唔会好快弹得起咧？我又唔系好太信心。 嗯， 咁可能会试咗呢只脚之后咧，可能喺度磨啊，我惊磨到咧，哇，已经病啊！日睇住个市咁样嚟磨下磨下咧，病上加病想死咁就 系。我唔够胆讲嘅就系话，即系去到呢个位系咪可以顶得到？ 嗱，当然啦，我哋讲指数嘅话，喂，费鬼事睇啦，因为个指数俾腾讯影响得太犀利啦。 嗯。 吓，咁啊，腾讯自己又搞好多嘢啦呢排。 系咯。 吓，咁啊，出完业绩啦。 嗯。 咁啊，讲一讲个业绩啦，个业绩系真系差嘅。 嗯。 你点同我讲都冇用，我一定觉得差。你嗰个 WeChat 讲到咁巴闭，3,500,000用户，活跃用户， 嗯， 但个所谓活跃用户咧，真系小喇叭嘅， 嗯， 你知唔知何谓活跃用户 咧？ 你有冇用 WeChat 嘅 Jace？ 有装， 有冇用过？ 有用，好少用。 何谓好少？嗱，我咪就咁问你啦，旧年嘅9月至到12月底，你有冇开过 WeChat？ 有 开过， 活跃， 你有开过， 有 开过，我哋三个都系活跃用的， 非常活跃喎，真系。 只系一嗰三个月里边，你开过，佢都坑系活跃用户， 嗯， 啊，咁啊，所以佢3,500,000个所谓嘅活跃用户咧，究竟系咪真系咁活跃咧？唔知道，啊，咁，因为可能真系好多人，可能有3亿个，好似我同你同阿 J 咁样，都系揿一揿 嘅 啫。 啊，但系我又咁样讲，我都。頗為相信嘅就係唔好計3.5亿啦，攞返條數可能打個七折啦，2亿就坐緊㗎啦，差唔多。 2亿應該活躍嘅，應該會有嘅。 我2亿嘅意思唔係講佢嗰3个月啦，係 daily 每一日都會用。 好啦，你話幾多個用戶 ？OK， 呢啲都好抽象嘅嘢啦，已經變成好抽象。咁最緊要佢賺錢能力嘅啫。 但係我好想講樣嘢嘅係，我嗱要專有用下 WeChat 啦。WeChat 嗰個站 開下嘅啫， 開下 ，OK， 開下啦。其實你揾唔到，佢真係一個平台，一個通訊嘅平台咯。但你完全係第一，佢有啲遊戲，但係佢又提供，即係而家開始提供啲遊戲喺 WeChat 度，但係你又見到嘅係好多都係免費遊戲 ，OK。第二嘅係佢冇一啲 additional 嘅嘢，有嘅可能都係同 Line 有啲貼紙 咯，係咯，貼紙。 但係你又唔見佢出得好頻密啊，或者好突即係 promotion 都好緊要。第三嘅就係話，好啦，即係唔同 WhatsApp 就講到明冇廣告呢個成分嘅 ，WeChat 有啲嘅，但係 WeChat 又老實講唔多嘅， 唔算好多 嘅， 你都唔開。 我开，我日日都开噶，大佬。 咁又唔同嘅，因为佢系活跃嘅， 我系活跃用 好多大陆嘅朋友。 啊，系，我唔应该问阿迪 嘅。即系唔同嘅。 咁大陆都用得 WhatsApp 噶。 吓？ 点解你唔叫你国内啲朋友用 WhatsApp 咧？ 真系系兴用 WeChat。 系兴用 WeChat 嘅， 因为三个地方系好唔同嘅，香港。嘅大部分人都係用 WhatsApp 或者英語係啦，我咁樣講啦。內地人好多都係用 WeChat 嘅，咁然之後 因為其實點解內地人用 WeChat 嘅原因，主要係博翻個微博嘅，你會見到。 係啦。 而台灣人好多時就用 Line 嘅， 係啦。台灣、日本都係 Line 嘅， 係啦。咁就分開曬嘅，係咯。 咁嗱，WeChat 就賺咗2亿定3亿， 細數啦， 好細數。 但係我 咁，但係最賴嘢咧。即係勁賴嘢呢，就係佢個推廣開支呢就升咗一倍。 嗯。 因為點解呢， WeChat 要打國際化。 嗯。 要行 WhatsApp 啊。 嗯。 嗰條路啊。咁你打國際化，咁當然即係你嗰啲廣告都用緊本土㗎。嗯。你叫你喺韓國攞廣告，你冇理由搵香港個嗰啲咩死啦，香港一個明星我講唔出添。 邊個啊， 你講囉。 香港有啲咩明星啊，比較出名啲。 有。好多噶，你要 即系例如咧，你而家 up 你讲拍戏嗰啲啦， 拍戏嗰啲啦， 刘华啦 ，OK， 系啦，你喺譬如韩国， 古天乐啦，好唔好？ 古天乐，你去韩国做个 promotion， 做个广告系 promote WeChat，你唔会揾古天乐噶， 系啊， 唔系可能有啲用， 你会揾， 你梗系揾 炸鸡、 金秀全、 金秀贤， 揾翻炸鸡同啤酒啦， 系啦，你都系揾呢啲，咁呢啲你俾钱噶啦， 系啦， 你去到孟加拉，你又唔会揾刘德华噶， 系啊， 你都系揾孟加拉明星噶啦，咁你又要俾咗钱啦。咁所以嗰個推廣成本就貴得好犀利，係貴得好犀利。咁如果你七除八拆，將佢個活躍用戶打個 discount， 再好似之前李昂咁講，假設 WeChat 係值5000亿嘅，其實 WeChat 係貴過 Facebook 買 WhatsApp 4倍嘅。即係你而家拎錢出嚟買騰訊嘅股價係因為 WeChat， 係貴過4倍 Facebook。拎錢出嚟買 WhatsApp 嗰個每個用戶個價值嘅4倍㗎，好貴㗎， 唔貴 嗱，我 貴㗎，係 啦， 因為如果你計埋嚟條數嚟講咧，Facebook 買 WhatsApp 咧，每個用戶係俾咗$40几啊嘛， 係， 如果你七除八拆嗰去個騰訊嗰、那個即係 WeChat 嗰個用戶唔係3.5亿，我哋計係3亿啦，或者2亿零啦，你計埋佢嗰個廣告開支，因為 WhatsApp 同埋 WeChat 最大分別咧，你哋嗰日你同 Jackie 方個節目冇講，其實一樣嘢就係個廣告開支 ，WhatsApp 係冇廣告開支嘅、，WhatsApp 冇做廣告嘅，佢唔會揾劉德華，佢唔會揾金秀賢，唔會嘅，咁、如果你計計埋埋呢啲 valuation 內嘅話咧，而家 WeChat 每個用戶咧，大概而家依個股價嚟計咧，你係講緊係$800 嗱，但係要專我少少嘢啫，就係、是、話其實究竟騰訊個股價？是不是單純計 WeChat 呢？我是有個好大嘅問號嚟嘅。 咁你唔單純計 WeChat， 你仲計啲咩呢？拼圖。 OK， 因為應該咁樣講，就係、是、你要分開佢騰訊。OK， 假設 WeChat 係一嚿啦，然之後騰訊微博係一嚿啦。 騰訊微博廢嘅。 跟住再加一個 QQ 係一嚿啦。OK。 QQ 就等於 WeChat 㗎啦。 咁去到其實你話佢個宣傳費呢幾得意嘅咩呢，早2年前當騰訊你見到賣好大賣廣告嘅時期呢，佢係着重於打個騰訊微博嘅。 但係就賴咗嘢啦。 賴咗少少。 因為微博就唔夠新浪個微博費嘛。 係啦。 騰訊個微博係極度賴嘢呢，做唔起啦，唔敢話賴嘢。做唔起嘅原因呢，就係話微博你同 QQ 拍埋一齊，跟住再同 WeChat 擺埋一齊嘅話呢，個 user 呢係好容易出事嘅。 嗯。 點解呢？因為真係實際實體係試過嘅，有人係試過，即係譬如我打咗句嘢啊，我喺微博嗰度打句嘢，哎呀，我同阿二奶呢今日好開心， 哦、 去邊度玩啦、啊？ 全部都知曬。 全部知道曬。 嗯。 全部知道晒咁就賴嘢。咁所以喺個 privacy 裏面呢係少人用微博㗎。 嗯。 係少㗎。真係佢嗰陣時好打好多明星做代言人㗎，姚明都有㗎。 嗯。 咁、啊、都係衰咗。係都唔夠晒新浪嗰個微博㗎。 嗯。 好少人用，唔係好多人用呢個騰訊微博㗎。 唔係，我自己覺得嘅就係話，即係騰訊嘅股價升到600几蚊，即係計用返600几蚊個市值去講嘅，就話當然係包括 QQ 同埋 WeChat， OK， 本身佢業務所有嘢。第二樣嘢嘅就話，其實大家要應該咁樣去諗，就係話由450蚊開始嗰下，即係舊年七月炒上去，究竟係一個乜嘢消息嚟先？就係、是、當時講緊嘅就阿里巴巴嚟香港上市， 嗯， 然之後嗰陣時講緊嘅係由750亿美金嘅市值估到1750亿美金嘅市值，最新講緊，一路都講緊喺香港，喺香港，喺香港， 嗯、 最後喺大約10日之前到啦 ，whatever 啦、嗯，就係、是。confirm 咗有90.5%嘅機會唔會喺香港喺美國上市啦，跟住騰訊嘅股價就冧翻曬落嚟。咁其實 呢個係有少少我嗰陣時都有講嘅，就係即係如果阿里巴巴真係喺香港上市嘅話，騰訊個 book 個 PE 會高好緊要嘅，因為市場大家都有個咁嘅錯覺。 嗯，啊呢 兩個嘅 PE 應該係差唔多，所以騰訊要追住佢嘅。不過去到呢個位就冇辦法啦，即係因為间嘢都走咗，冇得估啦。 嗱，呢样嘢就好 arbitrage 嘅一个讲法，就因为第一，即系而家阿里巴巴去到美国上市，佢嘅 PE 亦都唔会太低，佢亦都可以炒得起嘅。OK， 即系如果你话炒得起，咁啊腾讯喺香港嘅追美国嘅阿里巴巴个估值，亦都可以追。 你可以咁讲， 你可以追嘅 估值吓。 咁、所以我觉得阿里巴巴而家选择咗喺美国上市嘅话咧，未必系对腾讯系负面嘅。啊，未必系嘅，即系两边一齐啫嘛。其实过去都试过，即系譬如百度喺香港喺美国嗰度升，咁腾讯都会跟，咁有咁嘅关系嘅。咁至于你话 WeChat 同埋 additional WeChat 以外嘅嘢，咁而家即系当然业绩就系过去嘅嘢啦，吓、未来嘅嘢就系叫做砌图主义嘛，而家 personalism 啊嘛，吓咁啊，我你有啲医药嘅嗰塊砌圖我又有，你有文化我又要整、你有嗰樣嘢我要砌，咁好似其實就好似巴塞隆拿咁樣啫嘛、好似巴塞咁樣啫嘛，你個中場唔夠力咩？咪擺個法比加斯喺度咯、最後一塊拼圖嘛，啊、跟住前面嗰個唔夠力咩？咪買個尼馬咯，又最後一塊拼圖嘛，咁、一樣嘅啫，而家巴塞同埋皇馬咁樣玩啫嘛、哇！你中場勁過我、我咪買一個咯，咪擺落去咯， 大家一樣。 呢個 personalism 嚟嘅，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話，你玩呢個砌圖裏面，我哋要俾幾多估值落去呢？你係咁買嘢翻嚟，當然你用個 big data 去貫穿咗好多嘢，後面嗰個意義喺度，咁啊，但係呢樣嘢 big data 幾時先至會喺個 valuation 係實實在在會發生有一個影響力呢？可能十年， 係啊， 可能聽日。我唔知喎，但係喺股价里面我哋今日已经开始 reflect 呢样嘢喎，会唔会太早呢？係咪嗱，业绩当然好多人讲话呢个过去嘅业绩啦，咁佢过去嘅业绩都系讲緊 WeChat 咋嘛、但 WeChat 第一样嘢佢盈利能力唔高、但佢嘅洗钱能力几高。第二样嘢啱讲你话啲手游啲游戏嘅问题，游戏讲到好大，但佢盈利能力都系好低、都仲系好低。咁第三样嘢啦，就系佢个增值服务啦，即系佢个 WeChat 个 QQ 里面嘅增值服务啦。是已经是每年跌紧㗎喇个增长性。因为佢哋冇搞增值啊去年。佢边有得闲搞增值啫。佢我喺 Facebook 写啦，佢哋就係太个着力于喺去年开始搞升值啊。升值系咩呢？生仔啊。生咩仔呢？就生啲上市公司出嚟。买啲上市公司返嚟。搞挂住搞升值就冇搞增值啊。所以增值一路系咁跌咗几个 quarter 㗎喇。所以你话佢原本嘅即係我如果咁样炒一个股价啦。以前腾讯大概300蚊，300蚊系 reflect 咗成个 WeChat QQ 原有嘅嘢、假设 fair value 300蚊，additional 嗰300蚊，即系而家升到600蚊嘅股价，嗰300蚊咧就去到啲砌图啦，砌咗个网上金融啦、物流啦，咩 click clack 几百万样嘢啦吓，咁、呢个系 additional 嗰300蚊，如果啲 additional 嗰300蚊我哋摆咗落去而唔係可以實現到嘅話，即係譬如網上金融而家又係搞到亂七八糟啦，支付嘅問題啊，又好似禁啊，呢個嘅信用卡又好似唔俾發啊咁樣。咁呢度600蚊裏面，我唔知呢300蚊 additional 嘅，我唔知有幾多係俾咗落去嗰個網上金融啦。如果係唔會發生嘅短期內網上金融，咁如果假設係俾100蚊買嘅，咁咪跌100蚊囉。咁跟住其他嗰啲啦，你話嗰啲 big data 嗰啲嘢俾咗200蚊落去嘅。咁 big data 我可以话俾你听，未咁快会出现到 嘅。 系啊，点解未咁快出现到咧？你慢慢再细细咁样听翻啦 ，Jackie Fong 同你嗰个咩 Bolimia Bolamilia 嗰个节目咁样啦吓，你再听 big data 未必系可能会即时会体现到。即系话而家我俾咗200蚊去买 big data， 另外100蚊买个网上金融，呢两样嘢系未必咁快会发生嘅。未必会咁快会发生嘅。咁所以如果你睇返腾讯佢咪应该淨係值返佢以前有嘅嘢，就是 WeChat 300蚊囉。我仲未计佢个业绩倒退呢样嘢喎。咁所以我觉得佢个股价都系几危。都危危地。咁第三样嘢啦，你话啦，佢而家拆细咗嘛。 係啦。 好炒囉。 好好炒。 好多人就话好炒。咁啲散户因为以前50000几蚊一手，咁而家10000蚊一手啦，啲散户就冲入去啦。咁我第一个问题啦，啲散户系咪咁蠢嘅呢？系咪呢？嗱，你50000蚊我买唔起，10000蚊我一定买㗎啦。 我就諗到一样嘢嘅啫，你话佢拆细嘅原因，拆细咗代表你嘅股 股数系多咗好多啦，流通喺市场上，但系对于个大股东嘅占嘅百分比系唔影响嘅。OK， 第二样嘢嘅就话，亦都因为咁样，我就会觉得嚟紧腾讯可能嘅系会出，即系 OK， 应该佢会 hold 翻嘅现金会增加多翻好多。喺个 点解咧？ 喺个股价度嗱，你如果唔拆细嘅话，你走货 OK。难走好多嘛，难走好多嘅意思可能系你过去走一个 percent 嘅，但系你喺个市场度如果要走货嘅话，咁事实上系麻烦好多嘅嗰一个 percent。 系， 但系如果你拆细咗嘅话，即系同一个道理，你慢慢去走嘅话咧，可能会走得易啲。 即系同一道理啦，即系好多人 buy 今次个拆细咧，就系话咧，你500蚊升上1000蚊咧，心理上好难嘅。 嗯， 你升500蚊，但系嗰个一倍嘅。但如果你拆咗你100蚊升到200蚊呢，你觉得好易嘅。 嗯。 升100蚊咋嘛。佢都升到400蚊啦。佢而家叫佢升到100蚊啫。咁但係嗰一倍嘅话就等于被拆细之前500蚊升到1000蚊㗎啦嘛。你明唔明意思先？ 我明啦。 係啦。即係话好多人都感觉上就係话你拆得呢，即係你想升一倍啦。 嗯。 起码 at least 一倍啦。咁好多人会咁諗嘅。 但我想讲嘅係调返咁諗囉，好出面好多人咁諗囉。但而家呢个状况係易炒返落嚟好多囉，重要。 咁啊，梗係啦，所以我咪喺 Facebook 寫啦，嗰個 volatility 呢，即係嗰個引伸波幅呢會擴大，就咁解啦。因為你股價細咗，你上落係會大咗嘅，係會快咗，同埋依個股價拆細呢又會引起好多陰謀論㗎嘛。另一個陰謀論當然即係我覺得都幾 buy 嘅，就係佢夾啲 ELN 囉，夾啲 ELI 囉，你夾而家 ELN 大概要接火區呢喺500蚊左緊㗎嘛。咁你要个股价之前由600几跌落500蚊，跌成一嚿水，又真係难㗎喎、哦。 嗯。 又真係唔易㗎喎，你话喂嗰隻一隻股跌100蚊，即係心理上你觉得咪冇可能嘅咁样㗎嘛。但係如果你拆细咗一拆五之后，你係讲緊譬如係120蚊跌落100蚊。 好易。 你又觉得好易㗎喎。 好易。 即係成日都有㗎喎。 一日行一两蚊你就好快行晒。 但係喺个 percentage 嚟讲其实一样㗎嘛。 一样㗎嘛。 咁、啊、所以就可能系佢焗啲 ELN 嗰啲接货囉。 我记得我好似同姚尊讲过嘅。420蚊定380蚊嘅 ELN。 系咯系咯， 出过嘅，即系 出过，但系上一弯啦， 呢一弯 去到450至500， 系啦，450蚊度， 咁可能就系话有啲大户真系想用 ELN 出货、 嗯， 但系佢出极都出唔到，吓、 嗯、 咁、啊、你又开咗个息口好高噶嘛 ELN， 咁话我又啲货又攞唔到，我又啃唔到，唔可以逼你啃到， 嗯、 我又俾息你冇蚀着，大佬，咁、嗯、可能有啲咩机会咧，就系啲大行碎佢咧，就拆细个股价怼个价落去嘅、嗯，即系我阴谋论咁谂啦。 但系讲多少少嘅就是、即系同 Jackie Fong 上个礼拜嗰集讲过啦 ，Facebook 同 WhatsApp 啦，即系特别系呢啲 WhatsApp 呢啲嘅流动通讯平台啦、 啊， 等同于 WeChat 咁计啦。其实有个相类似嘅情况，大家都估值按一个 big data 上边。但係實質返去呢個平台係點樣可以令到個自己增值到個盈利呢？呢一刻其實大家都喺度摸索緊嘅， 就係話 WeChat 本身個缺陷啦。 嗯 ，WeChat 個缺陷咩咧？即係當然你 big data， 你中國去 WeChat 已經係好所向無敵啦。嗯、但係你如果你真係做到一個 global 嘅 big data 嘅話 ，WeChat 有一個好大嘅缺陷，即係譬如阿 J 是一個新加坡人，你係用開 WhatsApp 嘅，而、 嗯、 家有個 WeChat 俾你用。第一當然你習慣上面用開 WhatsApp 啦，你唔會用 WeChat 啦。 係啊。 但如果撇除呢個習慣上嘅問題啦，你會唔會用 WeChat 呢？你可以話俾你聽，你一定唔會用嘅。 但係 點解呢？ 哦，你講咗先。 唔係你但係咩先？ 但係呢，我想講喺做生意嘅層面上呢，呢樣嘢就真係好惡嘅。好惡嘅原因就係咩？就係話內地人呢係絕對唔會就你喺個通訊平台上用 WhatsApp 或者用 Line 嘅。 所以就碍于你当然你喺个用 WeChat 嚟到同大陆做生意，咁都系做讲紧啲做生意嘅嘢啦。咁呢个就唔系一个 consumer behavior 里边嘅 big data 嘅范围嚟噶嘛。咁、 嗯、 所以唔计落去先啦。咁点解我可以 assert 咁话阿 Jace 唔会喺如果阿 Jace 系新加坡人，佢唔会转用 WeChat 咧？个原因就系大家知道 WeChat 系一个监听噶嘛。 系。 咁你冇理由喺一个冇俾人监听嘅地方里面用一个俾人监听嘅系统㗎。咁、 嗯、 所以你系行唔到 global 㗎。 咁、嗯、所以我又唔知点解 WeChat 成日都要打 WhatsApp 呢样嘢，就系、是、行呢个国际市场。你根本就唔同个 level。 但系第二样嘢其实佢亦都唔需要打嘅原因就系话根本上喺个文化上就系话即 WeChat 系你要逼 到去人哋要用你用同你溝通嘅。 嗰樣嘢就係朋友生活，即係朋友圈嘅問題啦。 我就想講，但係呢樣嘢嘅擴大性係係我唔知道啦，唔知道究竟騰訊嘅高層知唔知道啦。就係話，其實佢唔需要使咁多錢落去一個 marketing 上面去打個 WeChat 嘅，因為本身已經係用緊呢樣嘢係打到七彩 嘅。唔係嘅，都要嘅，因為即係你始終都要話俾人聽，阿邊個用緊？ 嗯， 即係譬如阿 Jace 話，哇，佢用緊 WeChat 㗎。咁成班男仔馬佬都用 WeChat 啦，跟住因為 Jason WeChat 嘛，咁如果 Jason 我用緊 Line 啦，成班就即刻走去 join Line 啦。 佢真係用 Line 嘅 ，OK？ 即係咯， 唔係其實我最常用都係 WhatsApp 嘅， 就係咁樣咯，就係咁講啫嘛。所以即係佢一定要擺個 symbolic 喺度，話嗰個人都用緊㗎咁樣嘅。咁所以佢要使好多呢啲咁嘅錢。 唔係最開頭 WeChat 其實佢另外最大賣點咪就係賣佢嗰個可以揾隔離有啲咩人啫嘛，我哋識人用嘅最開頭。 嗱，而家。 都話我哋識男仔，我哋識女仔，就係因為佢有嗰個圈，你會知道附近有邊人喺度。其實係愛嚟咁樣用㗎。 但係呢招而家咪賴嘢啊嘛， 又 有冇睇新聞啊？搖一搖嘛。 係啊係啊係啊。 搖一搖有個 咩附近嘅朋友咁樣啦。 係啊，咁啊有個馬佬就搖一搖，搖咗個女仔出嚟。咁啊，諗住約佢開房，好睇嘅新聞，好大件事。 冇， 約佢出去開房，點即係去咗開房啦？女仔個男個馬路一入到去咧，係個女嚟嘅，係佢個女嚟嘅。 哦， 係佢個女嚟嘅。 但係嗰張相有相嘅，其實 嗰個麻甩佬都話自己係高富帥啊。咁幅相大家都係假㗎啦，就係因為返返咗去阿 Jackie Fong 個咩玻璃米亞嗰個節目嗰邊 identity 嘅問題囉、identity 嘅問題好緊要㗎，其實佢講得個 point 係好好㗎，覺得，但係可以再 further elaborate 嘅。咁跟住呢嗰件事未完㗎喎，咁佢個老婆呢就知道嗰佢個老公呢就搖一搖呢去約咗個女仔去開房，個老婆就跟住捉奸嘅，一開到門見到個老豆同個女喺同個女喺間房嗰度，咁樣跟住個女人呢個老母呢就以為個老豆想搞個女呀。 黐線。 唔係囉。所以套用返 Jackie Fong 個玻璃米亞嗰個節目啦，就變成一個問題，就係、是、identity 嘅問題啦。即係就算你 collect 咗呢個高富帥好多 data， 但其實係假嘅，全部係假嘅。但 WhatsApp 你真係冇呢個問題。 是因为你一定是你用緊嗰部电话先至用。 是啦，你大概你都知道。 除非你部电话俾人用咁解啫。 除非你真係开个假嘅电话做一个假嘅人物啦，咁就冇得好讲啦，係咪？ 咁应该都唔会咁无聊嘅，因为你一定要跟自己个电话㗎嘛。 係呀係呀，咁唔係有啲人开三四个电话嘅，一个系律师，一个话自己医生都有嘅，我识得。 唔係，咁呢啲都会有嘅。咁但係你真係要咁樣做囉。 係啦，咁所以你話呢啲咁嘅交友嘅軟件呢，即係開頭玩嘅時候呢咁好過癮嘅，但玩下反下你發覺真係問題多多呢，你知已經冇玩啦係咪？我就從來冇搖一搖啊，嗰啲咩 scout 嗰啲。 scout 都冇用，但係好似又好興㗎嘛。 係啊，因為另一個 AIA 高層呢介紹我用嗰個 scout 嘅喺間酒吧度，咁佢喂好好玩㗎，咁我梗要 download 咗啦，佢示範俾我睇。嗱你話哇好多朋友啊，100米以內，我睇下全部賓妹嚟嘅，係全部賓妹嚟㗎，咁 真係好多朋友喎、啊。 跟住 AIA 高層話唔係㗎，你去啲尖沙咀嗰度搖啦，跟住我去尖沙咀嗰度又搖嗰兩嘢啦，哇全部賣保險嘅。 是啊、 全部都賣保險或者賣金的，咁我跟住就冇用啦，咁所以 是開頭多人會玩下咋嘛，之後邊度玩我都冇玩過，其實我都冇用過 scout。 係囉，咁你唔使咁所以就個問題就係話呢啲嘢已經係過咗氣啦，基本上又冇人會用啦，係咪我諗。咁所以呢啲即基本上又冇 value added 嘅，我覺得。 係啊。 咁所以騰訊我覺得會立㗎啦。 喂，但去到呢度嗱，但去到呢個位呢有啲嘢講到另外一隻先啦，講埋另外一隻嘅業績先啦。 咩 941 冇囉，夠爛夠折墮夠賤夠陰功 完 怼到佢爆先至可以絕處逢生，即係諗就咁講就咁講啦，咁業績倒退唔係好多，單位數字5.6%咁樣，咁但係成盤數都爛爛地㗎啦， 順利倒退 係啦，咁好耐冇倒退㗎啦，不過順利增長好耐都唔大㗎啦，不嬲都咁今次仲倒退埋，咁股價辣到落去65蚊咁樣，喂，博下反彈啦，真係唔好講笑啊！ 係咪最多輸錢嘅啫。 唔係點解我會即係講一講九四一呢 ,ok, 你見到即係真係上返係舊年九月開始見到高位之後你見到一路都插落去嘅。 是啊，所以我今日做 DBC 我都同阿梁心欣讲，哇好彩当日80蚊走咗啫。 嗯。 哇如果未走啊真係坐到唔知何年何月何日啊真係个80蚊。吓咁啊所以即係我諗有好多人都部位博反弹嘅就941。 嗯。 吓咁但係你话你真係你要食 cut loss 啦，因为就好一941又係唔争气嘅。 好。 啱讲咗啦，好多啲拼图主义 puzzle 列审啦。咁其实佢都可以 puzzle 下嘅啫。 但佢 put 都 put 唔 put 嘛。 即係都唔係佢有好多 regulations 唔俾佢做腾讯嗰啲嘢嘅。咁、 嗯、 但係你霸王硬上攻我又觉得吹嚟唔涨嘅啫。係咪你腾讯搞个支付宝咁样。 嗯 唔得咩得㗎。 嗯、 最多搞唔起嘅啫， 嗯， 搞下對個股價都有啲刺激啊， 嗯， 係嘛？你話騰訊搞個物流咁，亦都得噶，冇人唔俾你咁做嘅喎，點解你唔搞下咧？係嘛？咁中電信嗰啲又係死得嘅， 嗯， 啊，而家攞到個即據聞佢就會攞咗個 FDD 牌嘛， 嗯， 啊，即係你哋應該未唔知㗎啦，即係中國個 4G 咧就有兩種制式嘅， 嗯， 一種咧就係佢哋中國自行開發叫做。TD 制式大堂制式， 嗯， 咁、啊、其实即係我諗都係 copy and paste 咗 GSM 返嚟嘅啫。咁、嗯、另一种呢就是 FDD 嘅、嗯、,FDD 制式其实就係 CDMA 嘅 revolution,CDMA 加 GSM 嘅 revolution 啦，即係嘅 4G 嚟嘅。咁而家中国因为佢係自行研发咗个大堂呢，就话呢、哎、大家一齐用大堂啦， 嗯， 啊哎、我哋中国自己开发㗎嘛，咁係用国货国产嘢啦，係咪咁、啊、但係个问题就係话啦，好多公司都话呢，喂唔係、啊、我哋个 3G 啊 ,2G 啊搞咗好多 GSM,CDMA 嘅咯，你而家上到 4G 你唔用咪嘥，咁啊跟住而家就據聞咧就係嗰個 FD 網咧就會發牌俾中國電信同埋呢個嘅聯通嘅，咁、 嗯、 但係發俾你咪發俾你咯，你冇乜所謂啊，你唔好同人講都得啦，係咪？但係中電信係懶醒咁樣啊，琴日又講嘅話咧，哎呀好嘢喎，我就係有牌攞啦，即係有牌唔係有牌攞啊，即係有個牌去攞俾佢攞啊，但係咧攞呢個牌咧，我要拎到200億出嚟搞。你唔講呢句唔得嘅， 係啦， 你唔講，因為本身佢搞個 TD 網零埋 credit card 嗰啲資本開支咧，今年咧已經係800億㗎啦。 嗯， 如果你俾多個 FDD 牌我咧，我要攞多200億，即係拎夠1000億出嚟。 嗯， 咁個問題1000億唔係好多，即係呢啲嚇， 係咯 嚇咩錢啫？但係你個4G係咁降價喎， 嗯， 你點收啊？你點賺翻翻嚟咧？嚇、啊，咁而家個問題就係、是。个四 G 个降价个速度系快过预期好多， 嗯， 你而家上四 G 系平过上三 G 啊，咁当然咧个大市场主义里边又好正常嘅，你都系攞个 market share 啫，系咪吓？咁啊，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中移动嗰个四 G 系咪真系快过呢个嘅联通嘅三 G 好多咧？又唔觉系，再加上手机选择少， 系， 好所以你话中移动，你话点算啊？ 嗯， 吓咁啊， 讲多。讲多隻一路我哋都讲緊嘅就係呢隻唔好叫人买嘅。但係公布出嚟个业绩今日呢就靓仔到爆嘅。 吓、啊、有隻咁嘅嘢 ?857。 哦 ,857。OK 嘅佢个业绩。 即係老实讲升十几十超过10%。 係。 然之后当然知道嘅就係话佢有好多问题啦，亦都公布咗好多新闻出到嚟啦，里头仍然都係执緊啦，但係成盘睇落條數就靚嘅。 嗱，我冇睇到啦，因為我一路做節目嘅時候都及住，我就唔係及住857，係及住135昆崙能源嘅。咁、 嗯、 啊，但係即係蘇花而家未有任何嘅，佢未出任何消息。咁啊，至於即係857嚟講咧，即係都係打貪嘅問題啦。我隱約睇到電視，即係佢都有管理層出嚟講，即係打貪嗰啲嘢，成日都打㗎啦。你哋使乜驚啊？咁樣噼哩啪啦咁嘅嘢嘅。咁啊，佢個問題都係即係打貪嘅問題，究竟影響有幾大咯？ 嗯， 反為另一隻業績有即係好多，其實近排都好多業績可以講嘅，要講真係有排講嘅嚇。咁啊講騰訊、中移動、阿里巴巴啊，唔係阿里巴巴先。呢個電動車嗰只咩啊？ 藍車？ 唔係做電動車嗰只咧。唉，佢死嘅啫，1211咧，比亞迪，比亞迪又出咗業績。咁啊，第一季業績好差。 嗯。 第一季今年第一季業績好差，咁啊倒退80%。几个%，咁啊，因为佢话佢啲传统车唔卖得， 咁唔緊要啦，咁我哋買啲買你都係啲突破性發展嘅電動車啫，你傳統車唔買都唔緊要嘅，係咪？咁、但係就賴嘢啦，啲大行就出嚟講啦，咁都唔係一間電動車公司嚟嘅， 嗯， 呢啲唔得嘅你嗰啲嘢，咁啊死啦！你傳統車又唔係好賣得，人哋又唔當你係電動車，咁你係咩咧？ 嗯， 咩兩頭唔到岸喎，咁所以今日又冧咗落嚟啦。 我、其實你睇翻嗱 ，OK， 你睇翻個市係好公布好多出嚟嘅業績咧，無論香港又好啦，即係香港嘅上市公司又好啦，甚至內地都好，好多間都唔得嘅。公布出嚟今次無論第四季甚至全年都 真係㗎， 其實好多間都唔得嘅。 真 係。咁啊，問多姚川一樣嘢先，就係、是、琴晚就議咗息啦，美國 係 你就見到。 我都話㗎啦，個個都話耶倫係鴿派，鴿派代表 又減多100啦、 啊， 然之後就再 減100買債又唔係 咩 奇聞嚟㗎啦。不過佢就講咗會加息，會減完債之後可能 會 加 息，然之後調低咗2014年美國嘅經濟增長， 係 再。當然啦，一個比較好嘅消息就係亦都調低咗美國個失業率啦，個估計啦，埋單。咁但係見到嘅就係減就似落去有少少擠牙膏嘅形式嘅，就係、是、可能開一次會或者開兩次會之後啊減多100啦。 唔係呢個已經係恆常政策啦，即係每個月減100，大家亦都就習慣咗。但係佢個問題就係話佢加息、因為今日全球股市跌都係因為佢話加息嘅啫嚇。咁、個問題就係話咧，有人問佢喂你話加息啫，你又冇講時間。咁佢又講咗一句嘅 considerable period 嘅，係一個可考慮嘅期間，佢就會加息㗎啦。咁有人問佢，啲記者好鬼開心咁問佢咩叫做 considerable period 呢？咁佢又好過癮咁樣答喎，佢諗下六個月 嚇、 你唔答唔會死嘅，即係你咪話。中線咯、你中線十年又叫中線，一千年又叫中線噶嘛？ 你知美國，你喺美國嗰幅圖中線圖可以好 喺宇宙裏面一百萬光年都係一個中線嘅時間嚟嘅啫。咁佢又真係講咗六個月咯 ，six month。咁啊，所以就諗啦，嗱，你而家以減買債時間表，即係六月差唔多你係減曬啦，六七月你係減曬啦，再計六個月之後，即係大概下年第二一季咧，你就可以加息啦。咁啊加息個問題就出現啦。你以往阿 Queensland 格林斯潘同埋伯南克加息咧，都係一格格加上去嘅。你依位耶倫會唔會一查加上去咧？即係佢哋5.25加上去噶嘛？佢要加到加兩厘嘅話，佢加8次噶嘛？好鬼密，好鬼折磨噶嘛？ 但佢應該第一口嘅，而家係因為0至0.25，佢一定要翻上去第一口，或者一定係去翻0.25先。我覺得 是 第一口一定是 第一口一定是 第二口就不知道會不會是0.25之後會上扮就會上了0.75 是 這口我不知 道所以我們是不知道耶倫女士是會怎樣加息法的、但是同埋她是不是真的會加息都不知道她說而已、但是市場開始 discount 她要加息 A 股跌都是因為美國會加息全香港都是因為美國會加息的 說一點預言因為其實即如果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阿的預言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不要這麼 說要聽 唔係我自己睇法啦，就話、是、你話呢個位揀個別股票博反彈嘅，亦都有少同意。但係你睇翻嘅話，究竟個恆指，因為你始終睇翻指數股去講啦，就係、是、即係你個恆指究竟會唔會掹落去，會唔會掹到幾百點咧？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嘅係我怕係會見到208呢個位先會打彈上去嘅。 208我又唔係好驚208喎、你講真208你跌啲咩啫你跌咗騰訊囉好冇 我就係話 你跌咗中移動啦 係啦就係、你仲 呢啲我唔驚我又冇 有權嘅就係話700同941行多陣嘢落去嘅時候你見到208嘅但208個位呢就會幾麻煩㗎啲人就咩啲人就會傳嘅就係話嘩死啦望到800點就唔見20000㗎喎落翻一九幾嘅咯，落翻一九幾，落翻一九幾，咁啲人就會講世界末日啊嘛 ，OK 又會咁樣講， 冇末日咯， 但 係 睇，但睇落去就係有個別嘅股票咧，即係我 off mic 都問個姚川就，我覺得其實內銀股咧。包括只工行同建行咧，係可以輕輕搏一搏嘅呢個。 你搏唔搏真係見仁見智，但係你搏之餘咧，你係盤輸嘅心態會舒服啲咯。係 啊， 你真係要盤輸嘅心態㗎。你點搏啊，內銀股？你唔係冇乜冇翻咁上下吉市都唔敢搏嘅喎，大佬佢弱咗咁多年。 但係我 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呢啲搏唔搏，睇唔睇個指數嚟搏係見仁見智嘅、即係對咗好多人嚟講。 即金山軟件唔跌，我都唔當個市係跌啦。即金山軟件係咁升嘅，我都當個市已經上40,000點啦，係咪？咁啊，所以你炒嗰啲又唔代表個市會喐嗰啲。 即你建行老實講，穿埋5蚊，四個九毫。 你建行咪再穿咯。 真係，工行4.34。 啊，你有100,000蚊，你分10注，1萬1萬咁落。 係啦， 我又唔信佢跌落1蚊。 係啦，我俾你行啦，分2注錢買啦，當你四個，當你工行咁計4.3，跟住另外一注錢可能3.98嘅咁計，就博佢上翻去4.4。 係咯，如果你分10注，佢真係跌落1蚊嘅。喂，其實已經唔係股票嘅問題啦，已經係中國政府嘅問題㗎喇喎，係咪共產黨執咗㗎喇喎。 但係我又會咁樣講，我純一個經濟角度去講，其實呢18個月真係一個所謂嘅，即係你唔好睇佢個7.幾%嘅經濟增長，但係正常套用返落去，其實而家係 depress 緊㗎喎。 中國經濟？ 係啊。 pat 即係個問題係呢18個月。 pat 都唔會搞咁多嘢啦。 佢會點樣搞嘅啫，係啊。 真係唔知喎，呢下你真係問起嘅，真係點知佢點搞啊？而家你傻下咁樣。 我都望一樣嘢，就話咩呢，我都希望個市有機會彈返上225呢啲位嘅。 其實呢，即係呢期呢，即係你問我啊，即係如果你問我答呢，我希望啲咩呢，我真係冇希望個市有任何嘅嘢㗎。我只係希望，即係正如第一次咁講，希望台灣嗰班學生會贏㗎啫。真係嘅。個市有升有跌，今個月唔升，下個月會升；今個月唔跌，下個月會跌，個個月都有。 我想， 但台灣學生呢單嘢係一次嘅啫。 我想執多轉錢，就係話咩彈翻上去200之後。 阿迪，錢你成日都有執㗎， 一年要執一注咯。 如果你琴晚你有慧眼買曼聯贏，你就執錢啦。 我喺group度講咗啦，你都知道我喺group度講咗啦。 但係嗰啲錢你唔好意思贏㗎嘛，係咪啊？呢咁蝕墮嘅錢係咪先？咁所以嗱，錢還錢啦，即係我都係咁講，衷心希望台灣咁樣學生呢唔好跪低嘅啫。係啦，即係股市嘅嘢，中港台三個地方都有股市，股市嘅嘢都有上落，冇乜問題嘅。但係有啲嘢一次過咗就冇得翻轉。 你講到呢、這個，你嘅講到講多少少啊？即係喺我有一兩位朋友啦，台灣嘅學生嚟嘅，原來就係衝咗去喺入邊嘅立法會嘅入邊啊！ 雞排妹啊！ 唔係雞排妹，男仔嚟嘅， 雞排仔， 我唔係識得，唔係識得女仔，有就係人衝咗去入邊嘅，佢亦都發咗啲相俾我，覺得感動嘅，但係感動嘅同時覺得好無奈咯。你見到呢一刻，即係唯一嘅方法就係望住，唉，你哋堅持落去啊，係啊。 唯一嘅方法就係、是。就唯一會講嘅就係你係好啦， 我真 係 覺得你係好啦。 唉，我哋香港就係收工啦。 唔係咯，你見到嗰扎人真係做乜鬼嘅，跟住翻上海啦啊！ 係，咁所以就即係其實股市我近排真係好悶嘅，我個人我都冇乜點睇。 唔係你講咗好耐㗎啦，好悶好似都。 咦係喎，而且乜 OOT 咗咁耐今次。 係啊， 特登又唔撳我嘅。 係啊，特登唔撳你講埋個市先啊嘛。 係啦，仲好多隻業績冇講嘅，下禮拜有機會再講。 系咯，等佢彈翻上去先啦。我想 咁啊，你留意 Facebook 啊，我一路仲等緊昆仑能源出業績嘅，咁我會講一講嚇。 好啊， okay? 好，咁啊差唔多啦。咁啊，同今晚9:30就會出耀川嘅節目啦，即係4:40啦，一陣就會剪埋 edit 埋上去啦，會員下載啦。咁同一時間其實 Jackie 峰做嘅第三集亦都今晚會出嘅。 係啊， 咁啊可以各位會員可以一齊 download 下載啦。好，咁啊唔該曬耀川， 拜拜， 禮拜見，拜拜。 拜拜。 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朱大调。